个盼望，你们知道是什么吗？我就在想哈，哎，我刚开始职堂的时候，我就在想，如果有一天教会可以不再为房租发愁了，那就感谢赞美主了。我不知道这个你们有没有想过哈？哎，确实啊，一两年之后不再为房租发愁了啊。有一天如果教会的同工人数够多，我就不用那么累了啊。这个带组长，那个带这个团契，这个带主持，那个带敬拜，还有打扫卫生的等等等等。每一个职堂者都会有这样的幻想，甚至是美好的幻想，对不对？我们都能理解。那到了那个地步的时候，我们就在讲啊，如果教会没有逼迫的话，那我们就可以平稳健康的有序的在一个安全的环境当中发展，并且可以做很多创意性的事工，能够得着卫信的群体得着一些这个一些弟兄姊妹。那到另外一个地步，你会发现每一个服侍的人会不会在你所服侍的那个场景当中常常这样想，如果上帝把某一个或某一些的难处拿走的话，我们服侍起来会更顺利，会更成功，会更有果效，会这个教会扩展的更快。但我们有没有想过，这个其实是出于我们自我的幻想。教会在地上，直到主再来的时候，每一间教会都会有不同的难处和挑战。同一间教会，不同的人生阶段，就不同的历程的阶段，人数少的时候有人数少的挑战。我们当年刚执堂的时候，人数少的时候，我就特别羡慕那些人数多的教会，你知道为什么吗？服侍同工多呀。人家上来二三十位服侍同工，各项施工做得非常的规划整齐，看起来各司其职，看起来有序，看起来正规，看起来庄严肃穆，对不对？今天我们所服侍的教会也算是人数比较多的教会了。你突然发现挑战依然是，我又开始怀念说，如果上帝让我再服侍二三十的教会多好，或者四五十的教会也可以，勉勉强强也同意，对吧？我们都会这样想，但是一旦我们这样想的时候，是在逃避什么呢？逃避难处，逃避处境，逃避挑战，逃避主加给我们的很多的要我们学的功课，对不对？好，说回来，同工们是不是常常也容易这样想？我们所服侍的那个小组，我们服侍的那个团契，我们所服侍的那个事工，甚至我们所带领的不一定多么看起来多么复杂的一个事工，但我们都觉得充满了挑战。有的时候是自己没力量，有的时候是弟兄姊妹不热心，有的时候是迟到，有的时候是带不起来，有的时候是这个大家都觉得没有一个明确的清晰的方向感等等等等。但是说回来，一间教会是如此，一个事工是如此，一个小组，一个团契都是如此。我们不要想着说没有挑战的时候，那样的时刻，主再来的时候，教会，天上的教会就没有挑战了。那有挑战是正常的，但是我们同样要在主的面前尽的责任和使命是什么？就是根据主现在加给我们的这个处境，我们基于圣经、神学、真理，基于主属天的智慧来梳理自己，梳理一间教会的建造，梳理我们个人的生命，梳理这个小组，梳理这个团契，梳理这个事工。你有没有发现，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们有两个状况。第一个状况就是我们所负责的那个事工，如果是一间教会的，我们所负责的这间教会，有两个状况是危机。第一个就是不梳理。不梳理会不会意味着没有问题呢？一定是有问题的。但是呢，就是被动的梳理，也不是不梳理了。其实你负责一个小组，你也会梳理的。但是呢，会很被动的来梳理。怎么叫被动的梳理呢？就是说，直到这个事情、这个处境、这个难处摆在眼前，不得不去处理的时候，我们再去处理它。这个是比较被动的处理啊，这是一种方式。第二种方式呢，就是疲于应对的很殷勤的去处理。什么叫很殷勤的处理呢？就是我们接受不了任何瑕疵，接受不了任何问题，接受不了任何状况，我们必须给它解决掉。就是 好多有洁癖的姊妹在地板上就是忍受不了那个头发丝儿，对不对？放心，有了孩子你就能忍受了，对吧？就会把你带到另外一个处境当中来忍受，就是不忍受任何的觉得这个破坏和谐、破坏这个感官的事情，这是两个危机同时的存在。但是还有一种是什么？就是我们由于你有没有发现，通常对于同工和弟兄姊妹来讲，大家通常会归结第一种状况叫做不属灵，不爱主，不热心，懒惰懈怠，就第一种状况，就是只有事到眼前了才去处理，大家会归结为叫做不属灵，懈怠，懒惰，不热心，不爱主。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好多同工和弟兄姊妹会归结为第二种状况叫什么？属灵，殷勤，热心，爱主。但是同样的，我要跟他同工们分享哈，因为你每一个同工都负责一个方面，对吧？你要告诉自己，不仅第一种是不属灵、不热心、不爱主，第二种同样是。第二种的不属灵、不热心、不爱主，其实隐藏的更深一点，隐藏的更隐秘一点，就是我们总是想要把所有的问题都解决掉。当我们把所有的问题都解决掉的时候，其实我们就忘记了，本质上教会不是我们自己的，是神的。本质上这件事情是需要恩典来推动的，不是智慧和策略来推动的。本质上是属天的真理和属天的意象来激励我们，而不是我们自己的智慧来去应对所有的事情，对不对？所以我期待每一个同工。有的时候我觉得凯勒之所以宝贵的点就在于他总是告诉我们偏左和向右的危机分别是什么。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常常在一种处境当中，我们只能发现一种情况的危机，而与它相反的另外一种情况的危机，好像我们不仅发现不了，甚至还很羡慕，就说哎呀，如果那样的话应该会比较好，那样的话有那样的危机，有那样不符合福音、不符合真理的地方。所以说回来，我们为什么要分享这个课题？因为坦白说，长老会在聊天的时候，长执会聊天的时候也聊过哈，就是我们觉得教会现在这个状况，有一些是我们需要负责、需要去梳理、需要去应对的地方。但是不仅仅是因为那些事情要应对所以才分享，而是至终即使教会看起来，请注意，只是看起来，任何一间教会，即使看起来，波澜不惊，看起来一切平静，看起来欣欣向荣，看起来一切都好，那个只是看起来。只是看起来的意思是什么？任何一间教会都需要有这一个圣经神学的不断的梳理的一个过程，因为生命的成长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当我们停留在当下的景况，说哎，这一切看起来挺好的时候，这就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们不成长，意味着我们缺失了反思的能力，意味着我们缺失了一个生命成长的动力。换句话说，从积极的角度来讲呢，今天上午的同工栽培呢，其实是对我们教会的一个积极的角度，不一定是某一个具体的问题才需要今天的课程，即使看起来没问题，依然需要今天的课程。就是我们从一个教会职堂的角度来梳理说，接下来教会的建造究竟怎样来建造，我们究竟用几个堂点来建造，是一个、两个、三个还是五个。这个归根结底上不在于处境，当然处境也是要考量的一个层面，归根结底上在于我们意向的梳理和对整个神学解经的这一个梳理。只有做好了这个梳理之后，我们才能够行稳致远的往前走，就是扎根在真道上的往前走，好吧。所以呢，我们今天上午呢，我会先梳理凯勒以福音为中心的教会建造的 3.0 版的第17章，关于教会职堂，我用的全部都是这本书当中的内容。我会把投影投到上面，大家就看着这一个投影，我们一起来梳理哈。凯勒在分享关于教会职堂之前呢，在引言当中呢，我发现非常宝贵哈。他首先分享的其实不是职堂，他首先分享的是教会论。换句话说，对教会的定义，什么是教会才能够 谈得到职堂。职堂其实是一个事工，教会论其实是神学。各位同工们，我希望我们这一间有宗派韧性、有神学韧性的教会，一定不是过于急切的开展任何的事工而已。我们任何的事工背后，我们有基于圣经和神学的梳理，这才是向主敬忠和负责任的一个态度。凯勒首先在分享什么是教会，换句话说，任何基督徒的聚会都是教会吗？如果不是的话，什么是构成教会的因素呢？换句话说，我们只有先梳理了这一个构成真教会的因素，梳理好了，我们才能谈得上一间教会如何的建造、如何的扩展、如何的服事、如何的开展事工，对不对？因为所有的建造、事工、服事、开展，包括职堂、包括传福音、包括敬拜、包括讲道、包括小组、包括各样的事工，是基于我们符合圣经的教会论出发的。这一点平常的时候是埋在地底下的，但是如果根基不牢的话，我们就会用俗话讲，想一出是一出，或者按原来的习惯进行。无论是想一出是一出，还是按原来的传统习惯进行，都是一种未经反思的状态。你会发现好多教会就是在钟摆的两端嘛，要么想一出是一出，要么是什么，要么啥也不想，就按原来的习惯进行。原来传统怎么样，习惯怎么样，咱就这样干。为什么这样干我不知道，但是反正以前就这样干。不是基于圣经的，不是基于神学的梳理，而是基于传统的习惯的，或者说喜好的感觉的。那想一出是一出呢，也是基于自己的习惯的、喜好的感觉的。那所以其实扎根于这个圣经神学的梳理，对每一个同工来讲都非常的重要。首先教会的定义，凯勒帮助我们梳理了一点，我觉得他非常好。在传统上，教会他首先说教会服事包括三个方面。当我们说服事的时候，我们常常想的第一点是什么？做事，对不对？哎，同工们是不是想到每一次提到服事就是做事做事做事，把这个事干漂亮，把这个事干完，把这个事干好啊，把这事干的这个造就人，当然很好，没问题。但是凯勒提醒我们，这个其实不是他提醒我们，其实整个文明信条也圣经也这样提醒我们。他说首先服侍上帝最核心最根本的一件事情，他不是做事，服侍上帝最核心最根本的是什么？是敬拜，是敬拜。事工首要服侍的对象是那一位圣约之主。换句话说，今天你去探访，今天你去小组，今天你跟你去来祷告，今天你去传福音，今天你扫个地，在根本上这件事情是什么呀？是敬拜。在根本上这是一件敬拜的事情。如果这件事情在根本上不是敬拜的话，我们就一定会有千万次灰心沮丧绝望的时刻。因为今天你摆个凳子有可能摆不好，今天你扫个地，今天你探访，今天你小组，今天你讲道，今天你做所有的事情都有可能收到极其糟糕的反馈，有没有可能？有可能。并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只看人间的这一个果效的话，你会觉得说，哎呀，我干嘛干这个事儿？没意义啊。干了这一切之后有什么作用呢？不仅有的时候，我们必须说从人果效的角度来讲，不仅没有积极的作用，还有消极的作用，有没有可能？连主耶稣都有可能，万人布道大会讲完道之后变十二个人，然后这十二个人对主说了一句话：主啊，这话甚难，谁能听呢？什么意思？他们在给主的讲道做什么？做频道。意思是主这样讲道可不行哈，你讲的这么艰涩，这么难懂，谁听啊？你可得改变一下策略。然后主的话是什么？你们也要去嘛。主在挑战他们的内在的信心，内在的对主的认识。但是门徒看待的肯定是果效嘛。所以各位同工们，我想跟大家分享的第一点，在侍奉当中最核心的一件事情，不是不看果效，而是说果效不是最根本的，敬拜才是最根本的。这是属天的呼召临到我们这不配的人身上。因为服侍他人最根本的动力也必须来自于对那一位圣洁荣美荣耀的上帝的服侍。如果不是因为出于对那一位圣洁荣美的上帝的服侍，我凭什么服侍这一个人并且又不讨喜的这个人呢？对不对？ 你必须看见是对上帝的服侍。因此服侍的核心原则不是来自他人的需求和诉求，而是来自于上帝的呼召。这一件事情是最核心最根本的事情。所以各位同工们，我们手中所做的一切的工作，人眼中看见的还是看不见的，人夸奖的还是批评的，有果效的还是没果效的，服侍是不是分这几类？看见，人看见的，看不见的，人夸奖的，人批评的，有果效的，没果效的，本质上都是在敬拜神。所以首先第一个，服侍是敬拜。第二个，服侍是什么？服侍我们要意识到是建造上帝圣约的子民。是的，第二个层面也不是不重要的，非常重要。就服侍的时候是为的是别人得什么？得益处，对不对？是我们应当服侍弟兄姊妹的需要，而不是我们的爱好。我们不能说我想让你这样被服侍。我们需要清楚的看见服侍的目的是建造他的生命，使他最终满有基督成长的身量。你知道在服侍当中，面对弟兄姊妹的需要有两个极端。第一个极端就是我们不管弟兄姊妹实际的生命，感兴趣的点，盼望的点，恐惧的点，安慰的点，我们就只按照我们的想法来服侍。哎，我觉得这个好，我觉得这本书重要，我觉得这段经文你得好好背下来，那我们就这样一味的灌输灌输再灌输。这是其中的一个危机。可能你讲的都对，但是他就是接受不了。但是服侍当中还有第二个危机，就是一味的体贴他的需要。牧师，今天这场主日讲到别讲了，跟我讲讲怎么养孩子吧。今天这场主日讲到别讲了，你得停下来，给我讲讲夫妻关系。牧师，今天这场主日讲到别讲了，你给我停下来，你给我聊一聊这个如何对付情绪。哎，弟兄姊妹会不会有这样的需要？但牧师能不能主日讲到的计划停下来，就每一个弟兄姊妹回馈的时候，我们就针对这个题目来讲一个，可不可以？我要告诉你，不可以。当我说不可以的时候，不是那种傻大黑粗的说，就是完全不涉及那个话题，不是这个意思哈，而是说，其实夫妻、工作、家庭、婚姻、情绪、人际关系、经济压力、重担等等这些，在讲道当中都可以去应用，但是主日讲道依然，所有的这一切不是以那个为目的，而是再一次回到解经上来去做圣经的梳理，对不对？所以你会发现，原来太过于爱弟兄姊妹，我说的那个爱要打引号，也可能是有问题的。我那个爱是打引号哈，真像上帝那样去爱就没问题，或者说太过于冷漠的对待弟兄姊妹也是有问题的。所以第二个层面，服侍的是建造弟兄姊妹的生命。第三，好，向上的是敬拜，水平层面的是建造圣约的子民。你一定知道还有一个什么？向外的，对不对？向服侍这个世界，向这个世界做见证。在圣约的呼召当中，起初上帝呼召亚伯拉罕，让他成为万国的祝福。以色列蒙召成为圣洁的国度，向世人做见证。同样，基督徒耶稣升天之前，告诉他们说，你们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所以呢，向世界的见证就包含两个方面。第一个是话语性的，就是传福音布道；第二个是行动性的，就是公义和怜悯的生命的见证。这两个方面其实都是福音的见证，非常非常重要的福音的见证。好，服侍啊，可能帮助我们梳理了这三点，对不对？向上的、水平层面的以及向外的。好，想一想，我们停下来一分钟，想一想，在我们之间教会当中，在我们同工的特质当中，在我们事工的安排当中，在小组的建造、团体的建造、事工的建造当中，我们有没有以这三个这一个测试纸，或者三个框架、三个这一个标准来去衡量我们的服侍？坦白说呢，我们如果不做这样的梳理呢，我们会觉得说原先怎么做就怎么做。但是一旦是这个样子的话，它会形成一种被习惯推动的服侍。但最终服侍是什么？服侍其实是不断的用这三个向度来衡量的时候，做那种这一个内这个调整和互动。 所以调整和互动不是想一出是一出，不是一拍脑袋的。调整和互动也不是固守己见，绝对不可改变的，既不是想一出是一出一拍脑袋，也不是固守传统习惯，而是用这三个方面来怎么样，来评估，来反馈，来思考，来梳理，来再一次梳理完之后，再一次放到那个事工当中，看看敬拜的向度、见道的向度和福音见道的向度这三个方面。所以教会他首先梳理了教会的服事，第二他梳理教，你知道教会的服事是扎根于教会的身份，到底什么样的建造才是教会的属天的建造。教会的建造跟公司的建造、跟家庭的建造或者跟很多事情的建造中间的区别在哪里？他引用了这一个宗教改革以来的最经典的表述，第一，真实的传讲和宣告上帝的道，这是最最核，在三个标记当中这是最核心的标记，甚至另外两个标记也是基于这一个标记，真教会的三个标记当中最核心的标记是道。因为真正的教会必须致力于合乎圣经、符合教义的教导真理，这一点几乎是最核心的。换句话说，今天主日敬拜我们可不可以说，哎，今天咱不讲到了，天主中讲到讲的也太枯燥了，今天一起看个电影吧，因为这个电影豆瓣评分 9.5， 还有福音元素啊，还是基督徒演的，还是基督徒的导演，问大家可不可以啊？看挪亚，看大卫王朝，看耶稣受难记，可，哎，咱就说最属灵的，看耶稣受难记，可以还是不可以？我告诉大家不可以，不可以。但是主日敬拜完了之后，下午的团契一起看一看，可不可以？ 可以， 可以，对不对？为什么？因为连耶稣受难记都是人的作品，主日只能读神的话语，而不能去观看人的作品，因为它是一个敬拜，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哈。所以呢，你会发现为什么我们强调限定性的敬拜原则，可能也是出自这里哈，就是真教会的标志当中的道，以道为核心的一个建造。因为教会的任何事工，包括探访，包括小组，包括团契，包括事工，包括同工建造，包括传福音，是不是都得基于道呀？道才是最核心的嘛。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知道在第二个标志上，对现代教会来讲，我们把它的重要性远远的降低了，降低到一个地步，甚至现代教会通常觉得第二个都没那么重要。第二个也是路德和加尔文特别赞同，也是清教徒，也是宗教改革特别强调的一点，就正确的施行啊，圣礼、洗礼和圣餐。宣讲上帝的道是教会最重要的标志，但是一个属灵的共同体如果没有正确的施行洗礼，如果没有使人归信受洗归入基督，他即使活动再热闹，其实还是一个俱乐部而已。受洗归入基督才是最核心最重要的一个改变，因为彼得那天讲到最终的落脚点在什么，你们个人当悔改，受洗归入自己的，受洗归入主，使你们的罪得赦，对不对？这是最核心的。同样的，如果已经受洗的人如果没有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他就没有践行那个教会属天的带有盼望的指向未来的那个性质和功能。按理的意思是不是我们想靠自己的善行来赚得这个救恩，而是靠着神的恩典。想一想哈，我挑战一下各位同工们，我知道很多同工可能没有这么仔细想，洗礼跟圣餐到底跟什么事情有关？为什么它那么的重要？很简单呀，洗礼和圣餐跟救恩有关，跟神的救恩是不是有关？洗礼是救恩当中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呈现，对不对？圣餐同样是与基督联合嘛，并且洗礼和圣餐特别与两件事情有关。威敏信条说，信心与悔改。洗礼当中表达的其实是信心和悔改，圣餐当中最核心最核心表达的是信心和悔改，相信主此时此刻真实的与我们有属灵的同在，相信主再来的那个将来在神国里喝新的那日子，并且借着主的餐来省察自己，看见自己的亏欠，忽略主的恩主的爱，对不对？信心和悔改。换句话说，一间教会当中如何 在教会当中最核心的建道是什么？就是借着圣道的宣讲，借着圣礼的实行，不断的激发神儿女里面的信心和悔改，这是最核心的，不是外在的，不是一个所有的事情都是外在的。比起借着圣道的宣讲和圣礼的施行来不断的建造弟兄姊妹的信心，激发他们悔改，这两件事情比起这两件事情，其他都是外在的，对不对？因为信心和悔改意味着什么？坦白说，他跟敬拜连在一起，跟救恩连在一起，跟盼望连在一起，也跟爱心连在一起，信望爱全部连在一起的。所以呢，好，第三个方面，在生活和行为上彼此守约并彼此督责，这个呢被宗教改革之后的教会总结为第三传统的改革宗教会的第三个标志，叫做纠正性的教会的纪律，就是教会的劝圣劝、圣道、圣礼和圣劝。但是呢，当时路德加尔文认为说呢，这一项呢其实是对圣礼的一个延伸。为什么呢？因为在当时教会的所有的纪律都跟圣礼连在一起，一个犯罪的弟兄不悔改，他是没有办法领圣餐的。一个不承认主名活在这个糟糕的境况当中，他没法受洗的。所以呢，所有的教会的纪律都跟圣礼连在一起。所以呢，你就知道第三个方面呢，很多新教徒认为说是对第二个层面的一个延伸。但是无论怎么样，这一个教会约定俗成的这三个基本的标志确确实实是非常重要的。这个事情跟圣洁有关系。所以呢，真教会的这三个标志，为什么我们说真教会的这三个标志非常的重要？我们职堂，我们建立教会，我们宣教，我们去做很多的事工，其实都需要再一次回到原点上来思考。只有再一次回到原点上做圣经，基于圣经和神学的思考，我们才能够有目的和方向的去到我们的目的地，对不对？所以呢，接下来呢，凯勒带我们来看职堂的理由。他说职堂呢主要有两个理由。第一个理由是，这是圣经呼召我们参与教会使命的方式。第二个理由是，职堂是最有效的传福音的方式之一。首先，第一个理由才是最绝对的，上帝呼召我们参与神使命的方式。我不做解经了，我读出经文来你就知道，马太福音28章大使命的经文其实是关于建造教会的呼召，而不仅仅是个人布道传福音的呼召，对不对？你们要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然后呢，没结束，然后怎么说？凡我所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这是圣礼，对不对？教会的圣礼，凡我所教训你们的都教导他们遵守，这是圣道的怎么样宣讲，对不对？诶，圣道和圣礼在那里同时出现了，对不对？我就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换句话说，他在呼召门徒去建立教会。他在呼召门徒建立教会，因为一个圣道一个圣礼嘛。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的目的，换句话说，个人布道的目的、传福音的目的、宣教的目的，是建立主基督荣耀的身体，建立主基督的教会。这是神学上的梳理。从第二个，从一个教牧策略上的梳理，如果一个地方即使宣教去传了福音，如果没有教会建立起来的话，通常几年之后就会消亡。这是很真实的一件事情。过去很多年我知道很多宣教士去到边远地区传福音，去到这个，当然很好啊，这是松土的种子，松土的这个过程撒种的这个过程非常的有意义。但是最终这个意义如何开花结果，需要那里建立起教会来才开花结果。为什么？保罗说的嘛，我撒种了，亚伯罗浇灌了，然后神叫他怎么样生长。生长这个词就是栽植建造的意思，建造教会。职堂用的就是这个词，职堂嘛，职就是栽植嘛，堂就是教会嘛，栽植神的教会。所以各位同工们，我期待大家从一个解经和神学上意识到这一点。我们教会需要传福音，但是传福音最有效的方式是职堂建造教会。 你突然发现说原来这个事儿既是崇高的使命，又是一件需要整间教会来思考的这个施工策略背后的神学和解经的这样一个梳理的，这一件非常重要。那参与教职堂其实是参与上帝对我们的一个使命。他举到保罗的宣教施工周期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保罗到一个地方宣教，他开始在那里传福音使人归信，然后呢，然后通常信徒开始聚集，他就按立教会领袖做长老，对不对？把他们交托主恩惠的道，然后他就离开去到了下个地方。通常保罗都是教会建起来了才会走，你发现没有？这是保罗的事工策略哈。为什么？因为教会如果还没建立起来的话，事实上他的宣教工作等于还没有啊完成，就是那个周期还没有完成。所以很多人误以为保罗仅仅是宣教士，抱歉，这个宣教士跟我们理解的当下理解的很多宣教士可能没那么一样。保罗这个宣教士其实最终这个宣教士是建立了一间一间的教会，你去读新约书信你就知道，以弗所、加拉太及哥林多等等等等，都是保罗建造的什么教会，对不对？罗马教会书信嘛，教会书信、帖撒罗尼迦等等等等。所以最终我们期待这间教会扩展福音，传有效的传扬福音，得到这个世界的方式是什么？把教会建造起来，把教会建造起来，符合神学圣经的梳理的方式，健康的建造起来。虽然永远都不会完美和健康，但是永远都需要在动态当中再一次回到解经和神学上去做这个梳理，对不对？建造教会，建造教会就是栽种建造的意思。那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凯勒特别反对一件事情，就是强调这个技巧、经验、方法、策略，单单强调这一点。凯勒从来不排斥方法、策略、技巧啊，不排斥。但是他特别说呢，在某个角度来讲呢，它不是一个方法、策略、技巧的问题，它是一个呼召，它是一个使命，它是一个敬拜，它是一个建造的过程啊，它是一个这个扎扎实实服侍的一个过程，对不对？甚至凯勒，我觉得这个梳理非常重要。他甚至认为人数的增长都不是目的。人数的增长只是手段，建造主基督的身体才是目的。我认为这个是非常符合神学的。你知道人数的增长如果是目的的话，就一定容易什么施工导向、果效导向，甚至说的严重点，成功神学。有没有可能？很简单呀，我举一个例子大家就能认可这一点了。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传福音的果效，坦白来说不怎么样的，人数有的时候不仅不增长还怎么样，还多少。但是我要提醒同工们，千万不要拿主耶稣基督类比自己。可能我们服侍的那个事工、那个部门、那个小组、那个团契人数不增长的主要原因在于我们没有好好服侍。很有可能哈，很有可能。但是我们至少保留了一个可能性，就是到一个地步，即使我们忠心的、殷勤的、扎根主道的、神学正确的服侍，人数也不见得一定100%迅速增长，不见得。凯勒是一位世界名目、职堂特别成功的人，你知道他第一段的服侍的时候，在人眼中看来堪称失败。就他第一段服侍大概是9年的时间，在一个小地方，在一个乡村教会牧会。但是其实不是失败哈，其实不是，至少在人眼中看来，乡村教会也觉得他讲道也听不懂，这个凯勒讲道这么好的一个人，大家觉得哎，你讲道也听不懂，这个牧养吧，我们也觉得跟我们有距离，我们也觉得你可能不太适合做牧师，可能不太适合做牧师。哦，如果连人家这样的世界名目，人家都有可能收到这样的反馈的话，我们收点反馈也正常吧，正常哈。但是别只是自我按摩，我们该反思还得反思，对不对？好，所以呢，人数增长不是目的，人数增长是过程，是手段，建造教会才是目的，建造主基督的教会。甚至呢，他提出了一个福音机构做了一个调查，他说教会的福音果效的层面上呢，通常正统的福音派的教会，请注意，当我们用福音派的时候，西方的教会用福音派是一个褒义词哈，在中国的语境之下用福音派可能是用更多的有带贬义词的意思哈。 就是很自由，很不学神学，很不扎根圣经的意思哈。但在西方呢，福音派其实是一个褒义词，因为他们有更糟糕的、更恶劣的自由派，对吧？正统的福音派教会比自由派教会传福音更多，这是第一个调查，就是说正统的教会传福音更多。第二，新教会比老教会更多的吸引非基督徒，这是他的第二个调查。第三，新教会比老教会更吸引新一代的不同的群体和本地的居民。这个调查可能也是符合事实的，即使在中国也是适用的。就是一会儿我可能会讲到为什么是这样子的哈。为什么？因为他的第一个观点认为说，保守的宗派的教会通常比自由的宗派的教会更有优势。为什么？很简单，因为他们强调真道的根基。因为至终来说，一个人生命的建造需要真道在他心里建造起来，这是为什么传福音更有果效的原因。那他们也强调世俗化的警惕，世俗化的危机。第二个观点是，新教会比老教会更具有吸引力，吸引非基督徒和基督徒的新群体。他说呢，对于新教会来讲，通常吸引新人的能力是老教会的两到三倍。老教会为什么哈？他给出了一个理由是，老教会现有的体系很难突破，新人很难融入，旧人也常常对外来者有封闭的心态，相比之下，新人更容易融入新教会，更容易感受到在那里更容易感受到被接纳。可能还有一个原因，通常新教会人数都少，一个新人来的时候，二三十个人主要关怀他，这种的生命的关怀和体验感可能会更好。并且在一间人数少的小教会和新教会当中呢，没有哪个人会说你是新来的，因为大家都是新来的，也不用担心教会成员说我们以前可没这样做过哈，你千万别这样做，因为新教会以前啥也没做过，他所有的一切都是有那种开拓的、进取的、创意的精神的，就那些可开拓的地方是可开拓的，对不对？这是新教会的优势。并且新教会在地点上有一个优势，通常呢，当有教会在职堂的时候，他都会选一个离老教会，不会说在隔壁职一个新堂，对不对？他通常会有一定的距离，并且在人口增长率高的地方，来职堂。但老教会通常倾向于我们想想，我们有没有这种倾向哈？我们倾向于在人口稳定的地方，建教会。但职堂的新教会通常在人口增长快的地方建教会，这是一个大体的一个分化了。第二，他说这一点也很挑战，他说新教会通常更注重传福音。他说新教会的牧师感受到会众对传福音会有更高的期待，他们会明确的设定传福音的目标，他们乐意舍己的服侍在自己的地区来传福音。他说大型的老教会的牧师和领袖必然，请注意他用的是这个词，必然更多的关注教会成员的需要。请注意他没有给一个褒义和贬义，他说呢，对于一个老的大型的教会的牧师，他可能需要花许多的精力关注谁啊？关注牧养，关注这些已经在教会好多年的这些弟兄姊妹的生命的需要和建造。但是对于新教会，人也少，开拓精神也多，他会更高的期待去多传福音。为什么？很简单，对于一间大型的老教会来讲，我们已经几百人了，你多来十个，哎，真的是看不出来，你知道吗？但如果对于一间二十人的教会，多来十个很看得出来。甚至对于一间二十人的教会，如果多来十个，这间教会的风格死大的都可能改变，你知道吗？都是有这个可能性的，你知道吧？因为这十个人就占三分之一了，对不对？但是对于一间三百人的教会来十个，他会像一滴水滴入大海当中一样，甚至牧师都不一定立刻认识他。但是如果在一间二十人的教会来两个，那个带领者会立刻认出他来，不仅立刻认出他来，有可能今天中午就一起吃饭了，一起来聊天，一起来关心他，你做什么工作的啊？你叫什么名字呀？你干什么的呀？有哪些需要为你祷告的呀？ 这个欢迎你来教会啊，我们周二还有聚会啊，我们周五还有小组呀、啊、你过来一起我们来敬拜上帝啊，是不是这样子的？新教会都是这样子的。不是说新教会的牧者就更热情更爱主更殷勤，不是的，是他的状况决定的，他一定是这个样子的。那你突然发现原来我们建造教会的时候需要这样的梳理。第三，卡勒分析说，执堂者比老教会的牧师更具开拓精神。哎，我觉得他说的有道理，对不对？在福音拓展方面，他们满怀信心和盼望，执堂者更具有开拓创新的精神，更敏锐于新的机会。哎，咱能开一个什么小组，开个什么新的事工，能够得到这群人，对吧？啊，咱们怎么为他们祷告，怎么跟他聊天来得到这群人啊？所以他说，这三个因素是新教会更有利于传福音的原因，并且研究显示，小型教会更具有福音的外展性，因为大型的老教会对周围的环境的感知能力会较弱，跟牧师的能力关系不大，就是牧师即使很有能力，他对周围的感知能力也会变弱，一定会变弱，但是在福音外展的方面的投入也会显得明显不足。即使想投入，很多时候一间大教会只要改变任何一个事工都比较难。就是你仔细想哈，就是同工们，核心同工们可能了解这一点，做任何一个动作新动作都会牵一发而动全身。这就是为什么大型教会去改变其实是很难很难的一件事情。即使全同工，所有的同工都想改变都很难。因为我们要考虑的非常的多，对不对？好，这就是我们回答了一个问题，为什么教会需要食堂。你突然发现原来这个事儿是有圣经和神学的意义的。好，既然这个事儿这么重要，这么美好，这么应该干，那么接下来应该泼点冷水了。就是还涉及到另外一个事情，既然这么重要这么美好的一件事，我们能不能干得了？我们有没有能力这样干？我们有没有呼召这样干？我们有没有意向这样干？我们有没有使命这样干？这一个就是另外一个话题，对吧？所以第一个话题是我们这间教会需要职堂，需要做这一个神学圣经的梳理。但是第二件事儿，我们要评估自己，我们如何健康的、有序的，或者说按部就班的来走上这一步，这又是另外一个又大又难的课题，对不对？所以神意向圣经的梳理很重要。第二个层面的梳理，就是这个意向如何落地，如何扎实的按部就班的走，依然重要。那凯勒，其实也不是凯勒，几乎所有的教会都认为说呢，当一间教会想要执堂的时候，有很多非常重要的事情。第一，这间教会有没有这个意向和使命，有没有这一个基于圣经和神学的梳理的这个能力，很重要。第二，这间教会有没有合适的执堂者和同工团队来做这件事儿，很重要。第三，这间教会有没有国度的心胸，不断的付出，因为职堂是一个不断付出付出付出的一个过程，付出的心态，任何一个职堂都是一个对母会的一个减损，人数上减损，这一个同工的团队的减损，这个财务奉献减损，各方面都会减损。但是我们愿不愿意，就是对母会来讲，人数减损，同工减损，财务奉献减损，但是由于国度的那个画面，就是我们为了更好的传福音，更好的见到主的身体，我们依然愿意做这件事儿。这就是我们需要思考的共同的一个代价，对不对？共同的一个代价。所以呢，接下来卡勒带我们思考第二个层面，既然这个意向这么好，如何落地？他梳理的第一点就是执堂者的特质。我觉得这几个问题非常重要。第一，职堂为什么？因为任何一个，问大家哈，这个绝对不是说教会当中最重要的是谁，是神哈。教会当中最重要的是神，是神的真道，是圣灵的运行，对不对？但是很简单，我们是神的话语，但是很简单，神的话语，神的恩典，神圣灵的运行是如何来到弟兄姊妹面前的？问大家呢，这是一个问题，是如何来到弟兄姊妹生命当中的？ 是借着管道呀，是借着管道，对不对？借着对真道的宣讲，借着服侍，借着牧养，借着探访，借着小组，借着事工的开展，借着彼此相爱，借着很多这些服侍来到弟兄姊妹面前的，对不对？换句话说，我们当然知道耶稣教会的建造最重要的是神，但是执堂者和同工团队在其中起到了一个最核心枢纽的那个作用。可能弟兄姊妹多一个少一个没关系，新执堂的会堂面积大十平小十平没关系，奉献少一千多一千没关系，但是执堂者和同工团队如果没有预备好，没有梳理好的话，那这件事情几乎是不可能进行得下去。所以凯勒问我们三个问题啊，第一，执堂者应该具备哪些特质呢？开拓新教会的执堂者应该是什么样的人呢？他们应该具备怎样的经验、个性以及与上帝的关系呢？他梳理了三种类型的执堂者。第一，牧养型的执堂者，就是他执了堂之后，建立了教会之后，继续留下来，继续的带领教会。通常在中国的这个语境之下，通常都是需要这样的执堂者。为什么？因为确实人手紧缺嘛。但是呢，他还是留有这个空间。第二个呢，他还是说还有另外一个类型，在西方成熟的教会可能对后两个类型就留了空间，对不对？第二，催化型的执堂者，就是建立了教会之后，让这间教会成为一个催化剂，来孕育其他的教会。你有没有发现，就难处就更大了？意思是，这个类型的执堂者不仅是建立一间教会，他是在这个地区建立这间教会的目的是为了借着这间教会来催化孕育其他众多的教会。一下子这个调起来太高，这个达不到，对吧？太难。但是呢，即使太难，但是呢，这依然是一种执堂的方式。这大概就是保罗的那种方式，当然我们中间很少有人像保罗这样这样的人，但是这依然，那他说这种的方式呢，通常依赖于执堂者需要具有非常强的开拓性，他的执堂者和执堂的成员的团队的恩赐，强烈的依赖于这一点，这是第二个类型。第三个类型，他说叫做使徒型的执堂者。执堂者的主要角色，他不是去执堂，他是提出意向，提供装备，担任导师和教练。这也是一种执堂的方式，就是他要来不断的提出这个执堂的意向，来装备一个一个的执堂者，来担任他的导师和教练，来帮助他，来栽培新的执堂者和团队，来指导他进行，对他进行培训。这三个类型。我觉得呢，我们能有第一个类型就已经挺感恩了，对不对？第二个类型和第三个类型，基本上都是可遇不可求的。但是我们要知道，它其实是有这三种类型的。那我们也可以问一问自己，我是属于哪一种类型呢？我是第一种类型，第二种类型，还是第三种类型？这个我属于第四种类型，对吧？OK， 没关系哈，好。对，就是你知道，书本的梳理它会区分的很明确的这个类型哈，但是现实当中有没有可能是有综合型的？是有可能，书本梳理它是要边界清晰的梳理，但现实当中有，我觉得现实当中保罗三种类型都适合对不对？好，那接下来他告诉我们有执堂者，有效的执堂者的特质。首先呢，他在告诉我们第一个特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提醒我们，属灵上不断的成熟和基督的爱是一切才干和恩赐的前提。换句话说呢，一个执堂者最重要的是永远年轻，永远在路上，永远学习，永远觉得说我需要不断的成长，不断的爱，不断的这个塑造自己，是一切才干和恩赐的前提。否则的话，那些才干不仅无用，会有害。我觉得这个特质非常重要哈，他在提醒我们，最重要的其实是与主的关系，对不对？他罗列了几个层面的特质，执堂者的特质哈。我觉得第一个层面的特质他罗列的非常好。第一个层面，什么样的人适合做执堂者呢？第一个，成熟的基督徒的基本特质。换句话说，我们先不要想的那么 那么独特，首先一个的执掌者首先是需要是一个成熟的基督徒，但是他也提醒了，这是一个必要但不充分的条件。数学上咱能这个分得清什么叫必要不充分，对不对？这是必要的条件，但是仅仅有这个条件是啊不够的，对不对？但是你必须是一个成熟的基督徒，执掌者的候选人应该是一位成熟的基督徒，但是如果你仅仅是一个成熟的基督徒，仅仅是一个敬虔的人，未必适合作为执掌者。所以呢，他说每一位执掌者都应当具备下面的特质。他说的是每一位哈，这个特质呢是要有，强弱是一个问题，强弱程度上可能是有差异，但是这个特质一定要有。第一，自律，执掌者需要能够按时完成工作，而不是被外部环境控制，不是被别人推动着做，而是自己能够自驱的来做，这点非常的重要。如果被别人推动着做，说一点他做一点的话，其实很难很难的。他需要信守承诺，表里如一，自律。第二，人际交往能力，执掌者需要对他人敏感，就是敏感的意识到他人的需要，面对冲突的时候能够温柔以对，善于倾听，虚心受教，有耐心，不控制他人，这些全部都是人际交往能力，对不对？第三，福音能力，执掌者要有恩典，不轻易发怒，因为教新执掌教会各种各样的事儿，肯定是很多事不符合心意的，要有恩典的，不轻易发怒，并且他需要能悔改，不防御。什么叫不防御？就是别人批评一下的时候，首先想一想对方说的可能是对的，而不是立刻辩驳说，哎，你说的不对，我其实是这样子的，这就叫防御嘛。要心怀感恩和喜乐，不消沉和自怜，因为面对很多事情的时候，如果我们消沉和自怜的话，其实我们自己也没有力量，别人也没有力量，对不对？然后第四点，知识能力，执掌者需要在圣经神学和基督徒生活方面有充分的知识。第四点，属灵能力，他需要在祷告和研经方面持之以恒，持之以恒的祷告和读经啊，研经不仅是读经，可能要研经，对不对？能妥善处理诱惑，在教会中没有尚未和好的关系，在教内外有好名声。其实呢，程度上是有差异，但是这几个特质可能都需要的：自驱、人际交往能力、福音能力、知识能力和属灵能力。啊，属灵能力是向上的，知识能力是面对人的，这个讲道的、恩赐的、才干的；福音能力是对付自己的，人际交往能力是面对会众的，自律是对付自己生命当中的问题的，对吧？这仅仅是第一个层面，就是成熟的基督徒就应当有的特质。请注意，这不是执掌者的特质，这是成熟的基督徒该有的特质。这是第一个特质。但是呢，凯勒非常敏锐地察觉到说呢，执掌者不仅需要有成熟基督徒的特质，执掌者还要有牧者的基本特质。不是说他是一个成熟的牧者，至少他要有牧者的特质。所以执掌者第一个，他需要是一个成熟的基督徒，第二个，他要多多少少的有牧者的特质，意思是他最终是可以做牧师的人，这非常重要哈。同样的，他说这是充分但，这是必要但不充分的条件，就他可以做牧师是必要的条件，但是也依然不是充分的条件，因为有些即使是有些牧师可能也不适合做执掌者，这点可能很惊讶，对不对？是的，有些牧师也不一定适合做执掌者，这一点有点惊讶，但是一会儿可能会提到哈。因为许多优秀的牧者他并非有效的执掌者。好，牧者的基本特质是，但是呢他还是说回来，即使作为一个执掌者，即使他不一定是优秀的牧师，但是他应当有牧者的基本特质。那牧者的基本特质有三个方面，哪三个方面呢？第一个方面，基本的恩典，他能理解福音，并且将福音应用到自己的内心，避免过度的自谦和自夸。牧者不应该需要别人不断的认可和肯定才能建立自己的形象。牧者能很好的面对批评。你知道，这个世界上任何一个牧者， 任何一个牧者都需要不断的接面对批评这件事儿，对不对？是的，牧者必须保持勇敢谦卑，清晰的认识自己的优势和弱点，因为每个人牧者都有优势的地方，也有啊，也有弱点的地方，一定有，百分之百有，对不对？牧者应该熟练的使用蒙恩的管道和灵命的塑造，在属灵上不断的怎么样成长和成熟，他不一定非常怎么样，但是他是一个不断成长的一个状态，这是牧者的一个第一个基本的特质。牧者的第二个基本的特质是什么？神学。是的，牧者必须在律法主义与自由主义，就是反律法主义之间保持教义上的平衡，同时在传福音、敬拜、门徒训练、团契、社会关怀方面保持一种教会论上的平衡。这个很难的，真的很难很难的，需要有神学的梳理的能力的才能做到的。对，第三，所以第一点是福音的恩典应用在自己的身上，第二点是基本的神学的素养和装备，对不对？第三是什么？第三是基本的恩赐。所以福音、神学和恩赐是一个牧者基本的特质，对不对？那恩赐方面呢，第一，讲道是重要的技能，牧者必须能够教导圣经，即使他们并不擅长公开演讲。什么意思？就是你不一定是那种滔滔不绝的人，但是一定能教导圣经。对，这是讲道的这个技能哈。坦白说哈，我需要多说一点，不是指的说要极其的有讲道恩赐的人，其实这个世界上极其有讲道恩赐的人是顶少数的人。这一点大家可能得接受哈，就极有讲道恩赐的人其实是顶少数的人。这个世界上 90% 的牧者讲到恩赐其实不是那么突出和明显，但是请注意，他能把圣经解释的清楚，能带着牧者的心肠去应用，能用神的话语去安慰提醒呼吁大家悔改，这其实就是能教导的人啊，能教导的人。第一，这是第一个层面，讲道是最核心的恩赐。第二，组织领导能力。是的，执掌者的组织能的领导能力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他需要有全局观。我知道有些的时候呢，我们可能会有一件事情能处理好。各位想一想，有些人一件事情能处理好，如果十件事情同时来到眼前就乱了，就懵了，就不知道该怎么做了。这其实是缺乏什么？组织的领导能力。因为如果十件事情来到眼前的时候，就意味着你不能自己一个人去干，而应该就是说分配，对不对？就是如何合适的人在合适岗位上干合适的事等等等等啊，并且激励他们、督导他们、这个要求他们、也栽培他们等等等等，组织领导能力，还要开会，还要议题，还要做决定，还要落实啊。第三，第一讲到的技能，第二组织的领导能力，第三敬虔上成为能够激励会众有效法的榜样。哇，第三最难，对不对？你在敬虔生活上能够成为激励会众效法的榜样，还有会众提起来说，哎呀，我们教会的这个传道人啊，各方面真的是，我们真是佩服，我们觉得说就得应该这样干，虽然我做不到，但是呢我觉得他是忠心爱主的人，总不能提起我们教会的传道人，哎呀别提了别提了，你再提我给你恼火啊，你再提这个传道人，哎呀这个别说了，这个都是泪啊。不是的，就是说第三点上非常重要的。其实这个没有明确的标准，但是它是一个模糊的精确，你知道吗？虽然是模糊的，但是大部分弟兄姊妹的眼光其实还是雪亮的。什么意思？就大部分弟兄姊妹都认可的时候，其实也可能他确实就能做众人的榜样，对不对？这个也是很真实的哈。你说这里面是不是太主观了，太有个人情绪了？有，但是呢，有本事你也让他很主观的这样评价你也可以。真的是这样子的，这个说不清道不明，但是就是需要的，对吧？那第四，建立和维护人际关系的能力，这个也不容易啊，建立和维护人际关系的能力，特别是同工团队，对不对？特别是弟兄姊妹愿意跟你来聊天，愿意跟你来分享，愿意跟你建立亲密的关系，有互动，有你去他家，他来你家，等等等等哈，这个也是真的是很重要的，对不对？但是呢， 我觉得凯勒最后这句话说的非常好，如果领袖足够敬虔，缺少某一方面的恩赐也可以担任。如果你足够的敬虔的话，缺少某些方面的恩赐也可以，怕就怕我们各方恩赐都有，就是不太敬虔。那样其实也担任不了，对不对？并且他说没有人能全面的具备四个方面的恩赐，就四个方面每一个方面都一样的突出，一样的怎么样，不是的，你总是会有一个次序，对不对？你排第一位的可能比较突出，排到最后一位的就已经是不擅长了，对吧？但是要足够的敬虔。好，这是第二个特质，牧者的基本特质。他继续的说了第三个，才轮到基于前两个特质，成熟基督徒的特质和牧者的特质之后，基于前两个他开始说执堂者的特质。执堂者的特质，换句话说，执堂者必须具备执堂牧师的基本的特质。什么叫他需要是一个成熟的基督徒，他需要有做牧师的潜质，但是他需要来做这一个的执堂者的特质，是他说了三个方面。第一，开拓事工的成功经历。你说我也没执过堂呀，这间教会执过堂的就是我们的老牧师执过堂，当年是从他家里十几个人开始的，除了老牧师执过堂之外，我们也没执过堂呀。确实，有过成功执堂经验的人确实少，但是呢，他说呢，执堂者应该具备从零开始事工的能力，不一定是一个教会的从零开始，青少年事工啦，小组啦，团契啦，这些是不是很多时候也是一个开拓能力的表现？虽然相对一间教会来讲更简单一点，但是它也是同一个开拓能力的表现。交给他一个事工，他有完全能够开拓出来的这个能力，这是第一个成功的经历。第二个非常的重要，家庭的支持。是的，我们中国教会多多少少其实对这一点的忽略程度是比西方教会要多得多的。我们觉得说姊妹这个不支持丈夫不属灵，对吧？这个能行吗？他软弱了得让他提起来。执堂牧师需要配偶和家庭的全力的支持和委身，可以说配偶也应当有执堂的呼召。实际上他说呢，有些配偶其实是执堂者的事工伙伴，甚至在刚开始执堂的时候他在教会当中担任具体的职务，但这不是对执堂者的配偶的要求，但是通常虽然不是硬性的要求，但是只要踏上这一步的时候，你会发现是全家齐上阵。真的是这样子的，你仔细想的话是这样子的。当年我在成都刚开始的时候，朱琳司琴，打扫卫生，摆凳子，刷马桶，带小组，带姊妹团契，探访关怀，所有的事儿没有不干的。为什么？很简单，就是这个事儿你怎么办？你干的他就得干。这个很实在的一个事儿哈。对。无论如何，执堂者的配偶必须认同并且参与到全家共同执堂的这个意向当中来。这是一个呼召和使命，对不对？当然通常对于一间大型教会来讲，师母就可以退居幕后了，对不对？他就可以 OK 这个好好的支持牧师的工作，在探访的时候，在弟兄姊妹来客来访的时候，这个摆摆凳子，这个倒杯茶，一起聊聊天，可能就甚至在大型教会当中应该杜绝师母参加服事，因为那是有属灵的这一个智慧的哈。但是在刚开始的时候真的是齐上阵的。好，这是第一，自己的成功工作经历。第二，家庭的支持。第三，与差派的教会或机构，因为在西方有很多是机构的差派啊，与差派的教会契合。什么意思？执堂者应当在教义和 DNA 方面与差派的他执堂的教会很契合。想一想这个很正常，我们教会也不会差派一个不认同改革宗神学长老会治理的人去执堂，对吧？我们不会这样差派的，我们会差派一个有神学装备，认同教会意向，认同教会信仰告白，认同教会治理的一个人去执堂，对不对？这是很明显的事儿。所以呢，最终他做了这一个的总结之后呢，他说我们建议执堂者具备以下先决条件，非常多，我要给大家来读这些先决条件。读完之后呢，我们这一章就到这里。这些先决条件包括：第一，执堂者在个性上应具备开拓精神和恩赐，他们应该是什么样的人呢？第一，意向传递者， 执掌者需要明确的意向，并且能令人信服的向他人传递意向，就你传递出去大家觉得说可信，被激励，有画面感，觉得说这个事就该这样干。第二，执掌者应该是自驱型的领袖。什么叫自驱型？就他的工作效率通常比较高，自我驱动力非常强，在工作上不依赖严格的监督和外在的奖励制度，虽然需要，但是不完全依赖严格的监督和外在奖励制度。他需要自我驱动的尽职尽责，注重秩序，并且乐意努力工作，是这一个特质的组成部分。第三，独立的团队建设者，这种领袖赋能而不是控制别人，就通常他能够很敏锐的发现人才，通常说，哎，弟兄，你应该干这个事儿，姊妹，你来干这个吧，这个弟兄，你来负责这个事工吧。即使有的时候呢，看起来甚至有点草率，看起来甚至经过深思熟虑了吗？怎么你就看着一个人就把他抓过来服侍呢？但我告诉你，这是执掌者的特质。这是领袖的特质，他会非常敏锐的发现人才，说：“哎，你得来参与。”他会激励别人一起来服侍，必要的时候能够自信的独立行动，但这个不是独行侠，他能够独立的完成工作，但又不是独行侠。然后第四个，注重关系，即使执掌者不是外向型的个性，即使不是。至少也应具备热情接待新人的能力，就是所有的执掌者呢有一个特质，就是他特别喜欢新人，不是说不喜欢老人，老人当然也喜欢，但是他一定要有一个特质，就是特喜欢新人，就说这个新朋友来了哈，就这他天然就是让这些新朋友感受到被欢迎，就愿意跟他聊两句，愿意拍拍肩膀，当然如果异性的话也要注意一下，就愿意这个握个手，愿意来跟他聊聊天，善于把他保持关系，而不是难于接近的，不是说哦这个别人不敢接近他的啊。第五，坚韧，执掌者的优势是这一点也很重要，面对沮丧和失败的时候，他能够异于常人的恢复。而不是焦虑、易怒和灰心。哎，你知道我们在服侍的过程当中，一定会面对很多的沮丧、失败、批评、难处、困难，对不对？我们会快速的恢复过来，而不是焦虑、易怒、灰心、沮丧、撂挑子、不干了，这事儿干不了，好，没办法。哦，这个特质也很重要。请注意哈，所有的特质都是程度上有差异的，但是呢，我们期待有这些特质是很重要的事哈。不是说你在某个方面都做，每一个方面都必须非常优秀啊，不是的，但是至少要有这个特质。第六，弹性，执掌者需要有随机应变的能力，是的，随时应对变化的能力，即使事情没有按照计划进行，在组织上的时候能够迅速的去适应它，诶，本来打算的是这样干，但是后来发现这个本来打算开一场这个十个人的同工栽培，就来了两个人，怎么办？执掌者有一个能力，就是会对这两个人做一对一的栽培、谈话、教导和分享，而不是说完了，既然我规划的是十个人的教导，现在就来两个人，这个事儿干不了了，暂停一次吧。不是的，随机应变的把这个十个人变成一个两个人的深度牧养。我只是随意举的这个例子哈，这是一个随机应变的能力，在组织上能够迅速的调整适应过来，并且寻找资源来代替方案，来做一个代替方案，达成原来的目标。最后，富有创意，执掌者不要过度依赖规章制度，在性格上不能拘泥于传统。要知道我们是有章程的，我们是有规矩的，我们是有次序的，对不对？但是呢，在那些不违背圣经和章程上的灵活可操作的事情上，它富有创意，它可以有很多这个看起来说，哎，这个新的一个做法，但是是符合圣经和章程的，它不是依赖于规章制度才能做事的，它是不是依赖于传统才能做事的，而是它可以在不违背圣经和章程的前提下，可以打破传统，可以打破规章制度，去更有效的传讲这个福音，得着人的生命，来见到人的生命。这是第一，其实这些要点是第一个大点下面的要点，就是开拓精神的恩赐。第一个大点就是开拓精神，下面分了这几个要点。第二个大点，执掌者需要善于讲道，并且具备在众人面前演讲的技能。这意味着执掌者是高于一般水平的优秀讲员。 在咨堂的过程当中，第一印象很重要。听众通常不会给教会第二次机会。他说的这个听众是指的新朋友。如果你第一次抓不住他，第一次他就特讨厌你的讲道的话，他第二次通常会不愿意来。这个也是一个很真实的事情啊。优秀的讲道者的特质包括清晰、有趣、能调动听众的想象力、有画面感、能够处境化，讲道内容切合听众的生活，并且在讲道当中从心底里发出的温暖和力量。这是讲道第二个大特质。第三个，执堂者应该是传福音的人。执堂者不仅能够向基督徒和非基督徒讲道，而且在个人的关系当中也能够积极的传福音，并且是有果效的。有果效不是说传了他当时觉知祷告，而是说你能够有效的把这个福音传递出去是有果效的。执堂者应该接触特定群体的呼召，就是他应该适应于该群体的互动，关心他们，关爱这些的群体，能够愿意有同理心体恤这些群体，对群体有丰富的同理心。大家还记得上一次的同工栽培的时候，我们特别提到哈，就是对他们的恐惧、关心和困难有同理心，深入了解他内心的驱动力、渴望、盼望、需求、动机是什么，就是我们上一次提到的田野调查，对不对？对这个群体的认识。执堂者应该与这个群体有共鸣，这就是执堂者的特质。好，我再一次回过来要来梳理。首先，凯勒告诉我们，这是一件荣耀、正确、有意向、有使命的一件事。执堂是呼召，是基于解经和神学，是有效的传福音的方式。第二，落实这个事儿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儿，是全体教会需要来梳理、规划、计划、思考、栽培、支持，甚至来设定时间路线的一件事儿。换句话说，当一间教会开始有职堂意向的时候，他就开始设定这个时间路线，他就开始栽培职堂者，开始呼召职堂者，开始向全教会传递这个意向，开始来预备这个过程，开始来往前来走，对不对？这件事情虽然不容易，但是也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好，求主来带领我们，好吧，也带我们整个的这个过程当中来呼召我们，来服侍我们。阿们。阿们。